弟兄姐妹平安，请你打开你的圣经，路加福音14章。周报说1到24节，但是我今天只讲到1到14节，所以那主题应该是下次讲路加福音的主题。我还没有想到今天主题是什么。请打开你的圣经，我会用和修本的版本念经文，但是你可以用和合本的圣经，跟我一起看上帝的话语。路加福音第14章，这是上帝的话语。安息日，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领袖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这时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肿病的人，耶稣回答法利赛人和律法师说，安息日治病合法不合法？他们却不说话。耶稣扶着那人治好了他，叫他走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或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刻拉他上来呢？他们对这些事不能够反驳。耶稣见所请的客人选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宴，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主人请了比你尊贵的客人，请了你和他的那人，请来对你说，请让位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去坐末位上，好让主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甘卑微的必升为高。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准备午餐或晚餐，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或富足的邻舍，免得他们回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疾的、瘸腿的、失明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到报答。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儿子，乐意与人说话，甚至对最不乐意听他说话的人说话。这是极其大的恩典，因为人就是听到他的话以得永生。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愿意听他话的人也有耳可以听，也求你帮助我能够宣讲他的话语。祷告是奉他的名，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祷告，阿们。今天这段经文是关于主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家去吃饭或者吃饼。那人是法利赛人的首领或做头的，能够在安息日去他家吃饭不是一件小事，但是你必须好奇为什么。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为什么邀请耶稣到他家里去吃饭。路加之前告诉我们，文士和法利赛人极力的催逼耶稣，引动他多说话，私下窥听，我要拿他的话柄。但是为什么耶稣要到法利赛人家去吃饭？法利赛人自认比其他人更公义，是分别出来分别为圣，更守摩西律法的人。耶稣他却一再的责备这些人，责备说他们假冒伪善，说你们有祸了。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再怎么白目，也明白法利赛人没事不会邀请他去家里吃饭，这肯定对他来说不会是一场很舒服的饭局。耶稣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吗？他没有饼吃吗？还是其实只要有人邀请耶稣，耶稣从来不对人说不？就算是仇恨他的敌人，就算是对他非常无礼的人，据我所知，在经文里面，耶稣从来不对邀请他的人说不，他从来不拒绝人的邀请。我们时常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就是说，如果你请他来你家里吃饭，耶稣他也不会跟你客气的。路加说他们窥探他，窥探的意思就是仔细观察，仔细观察一个人的作为。文士和法利赛人早就窥探耶稣， 要看他在安息日治病或不治病，我要得着把柄去告他。很有趣的是，耶稣他自己也说，你们确实要小心的看我听我，你们要小心怎么听。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谁最用心观察耶稣和听耶稣说话？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窥视也窥听耶稣，但是这对他们来说似乎没有什么作用，就像许多人听到多年也没有什么用，从来不得真道也不得救，因为他们听到没有信心调和，反而存心找杂，像法利赛人一样。我自己曾经也是像这样子的人，我曾经像我一个好朋友抱怨，我听不下那个牧师的讲道，我朋友总是劝我，你总是要试着从中得到一些益处，因为我的朋友比我更敬虔。我现在自己给人的建议是，我想不到更好的建议。如果你真的无法听一个人讲道，你继续听他讲道，其实对你没有益处。如果你总是对这个人心怀苦毒，带着不信，而且你不能够悔改，你也不愿意为讲道的人祷告，那么你应该去找一个你可以听到的牧师讲道。像法利赛人那样带着苦毒，带着不信，听到你还不如不听的好。法利赛人窥听耶稣说话，他们却不喜欢耶稣说的话。在这种人面前，我自己我宁愿不说话，我会鼓励他们去其他地方听到。但是耶稣显然比我更有爱心，他愿意去法利赛人家里面。我们不确定，你注意经文没有说耶稣那天到底有没有吃饭，但是我们非常确定耶稣那天说了很多话。看啊，和合本也没有翻译出来，看啊，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肿的人，患水肿病的人，水肿其实本身并不是病，却是其他疾病的症状。那些人窥探耶稣，耶稣却看见在他面前病人的病状。看来那人并不是受邀的客人，因为耶稣治好他就打发他走了。或许那人就像之前城里的女人，听到耶稣在法利赛人家做客，就来找耶稣。也许法利赛人刻意安排这个人到耶稣面前，看耶稣在安息日医治或不医治。无论如何，耶稣知道法利赛人心里的意念，就回答，和合本有没有翻译出这个字，回答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合法不合法，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说话，因为如果说可以医治，他们就真的很无聊，就毫无理由找耶稣把柄。但如果他们说不可以医治，这就凸显他们的心是多么的刚硬，毫无怜悯。那我们也必须怜悯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法利赛人有一颗律法主义的心，律法主义的心智其实从来就不在乎有正确的答案，只在乎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一旦法利赛人决定要用安息日治病来定耶稣的罪，他们就没有办法评估，他们也不在乎自己的立场合法或不合法，合理或不合理。讽刺的是，律法主义者有其名，其实并不在乎律法，律法只不过是他们用来合理化自己成见的工具或者手段。律法主义者的问题不是他们太在乎律法，而是他们太不在乎律法。法利赛人的神学也不够好，他们不认识一位慷慨的上帝，也不明白上帝的律法叫人得自由。我们基督徒也很容易不自觉的律法主义，因为我们守上帝律法，但我们却时常忘记，我们不是靠守律法成为基督徒。我们知道凡不守上帝律法的就犯罪， 但是我们时常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守上帝的律法，什么是坚守我个人的想法。诫命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律法是属灵的，但是律法主义则利用律法来凸显我个人，我自己的公义和我自己的良善，或借着律法来贯彻我自己的想法。这样子的手法没有圣灵，也没有真正的圣洁、公义和良善，更缺乏智慧可以回答安息日治病合法或不合法。或用我们自己非常熟悉的例子，主的晚餐可以或不可以擘饼。曾经有人说我们擘饼就犯罪，就像法利赛人说我们犯罪的人，他也没有办法回答为什么擘饼就犯罪，有什么错。因为不论按照圣经直接的教导，还是按照教会的任性标准，我们不仅可以擘饼，更应该擘饼，不擘饼才有问题。说我们不能擘饼的人，无法评估他自己的立场是多么的荒谬，他也没有办法承认自己有错，他只能说我们不顺服。但是不顺服什么？不顺服某个人，不顺服某个教会的传统，这就是律法主义的悲哀。僵化的心没有办法认错悔改，宁愿吃小圆饼也不擘饼，宁可剥夺会众领受主的晚餐的恩典，也不能够修正教会的传统。就像法利赛人宁愿守法，也不能够在安息日治病。耶稣知道法利赛人他们怎么守安息日，他却扶着那人治好了他，就叫他走了。也就是说，耶稣在法利赛人不守他们的安息日。那人也许是法利赛人设下的陷阱，但是主耶稣看到他有需要，就医治了他。耶稣对他们说，法利赛人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或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刻当下拉他上来呢？和合本的翻译是，你们中间有谁有驴或者牛？大多数的学者认为原文是儿子，但不论是儿子还是驴子，耶稣的重点是你们会伸手拉自己的儿子或驴子上来，立刻拉他上来。如果今天你们的儿子水肿，你们会求我立刻医治他，你们不会说安息日治我儿子的病是不合法的。但是你们却不容许我医治别人的儿子。你看得出来，耶稣一针见血的指出，律法主义其实是极为自私的。他们没有办法回答耶稣。耶稣继续，他看到所请的客人选择守卫。其实这段经文非常有趣，他们窥探耶稣，但是耶稣才是真正看见他们的人。耶稣仔细观察他们的作为，就对他们说了一个其实犹太人都很熟悉的比喻。所罗门说，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要在大人的座上站立。孩子们，不要在大人的座上站立。宁可有人说，哦，请你上来，强如你觐见王子面前叫你退下。所以耶稣说这个比喻有什么目的？他是否提供法利赛人一种为人处事的厚黑智慧？厚黑，你知道厚黑 ？OK， 厚黑。Sorry， 我很得意。还是这是一种很聪明的谋权手段。你要做守卫，你就先坐在末位。我认为讲究谦虚的中国人特别喜欢这种人生大道理。但我也一直觉得中国人的谦虚其实很虚伪，常常很虚伪。中国人的谦虚目的时常是 实际上是要人要别人说自己好，要人说哦你好谦虚哦。就像华人改革中喜欢说自己是谦卑的改革中。然而耶稣那天教导他们真正的谦卑，就是得救进天国窄门的人必有的姿态 posture。法利赛人非常的守法，他们分别为圣，他们认定自己必然是得救的人，他们认定自己是将来要坐席耶和华所摆设末世筵席的人。有这种心态的人在日常生活之中就理所当然以为自己应该坐在会堂或婚宴的首位，他们目中无人，他们认不出有比自己更尊贵的客人，最终被主人赶下首位。看啊，耶稣之前有说，看啊，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所以不自卑的人反而要被人谦卑。真正的谦卑，真正的谦卑其实是恩典。J.C. Ryle 莱尔主教会说，这是 Queen Grace 最顶级皇后的恩典，就是只有基督徒才被赐予的美德。对重生的基督徒来说，对我们来说，谦卑不是手段，谦卑也不是某个人天生的个性，哦，那个人很谦和。莱尔说，真正的谦卑必然基于真知识，自以为有好的神学，是的，很容易让人骄傲，但是没有好的神学，你也无法谦卑。唯有当一个人认识上帝，也认知自己全然不配蒙恩，却蒙最大的恩典，只有这样子的人才可能有真实叫人得救的谦卑。圣经一次又一次的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恩待谦卑的人。一个真正蒙恩的人也必然有这种谦卑，这种谦卑就是叫保罗自认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如今蒙恩却成了何等的人。这种谦卑叫彼得三次说，是的主啊，我爱你，我爱你胜过这一切。这种谦卑叫人高举主耶稣基督，却从来不叫人高举自己的谦卑。这种谦卑也绝非自见，因为真正的谦卑并不作践上帝的恩典。真正谦卑的人也是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人，这不是说他以为他自己配得荣耀，而是这样的人认知上帝乐意赐给他荣耀。真正谦卑的人寻求主的认可，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耶稣这个比喻很显然的是关于一个人要如何上天堂必行的道路。因为你知道地上的主人不见得都会对坐末席的人说，朋友请上座，因为地上的人往往认不出来什么是真正的谦卑。我们必须谦卑的承认，我们时常也认不出来。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喜欢高举夸耀自己丰功伟业的大佬，或互相彼此荣耀的名目。我们认可，我们暗赞那些说自己很谦卑的神学院老师，其实这凸显我们属灵的分辨能力是多么的不成熟。谦卑的人不会一天到晚强调自己谦卑，但是我们喜欢世俗的谦虚。为什么我们喜欢世俗的谦虚？因为这种谦虚帮助我们争夺首位。我们喜欢这种谦虚，却没有基督样式的谦卑。耶稣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谁身高自卑的人，岂不是耶稣他的天父吗？ 上帝升高自卑的人，因为自卑的人有他儿子的样式，而他儿子本有上帝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因基督的名、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所以弟兄姐妹，真正的谦卑必然反映上帝儿子他这种从天上来，钉死在十字架上，又被天父高升的高低高的模式。这表示你必须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才可能真正的谦卑。这是说你必须有好的基督论才可能自卑。如果你明白他是谁，如果你知道他为你做了什么，你怎么可能不自卑？而这种自卑又怎么可能不呈现，确实具体的呈现在你的生命之中？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怎么可能自我碰风？怎么可能喜欢彼此荣耀？怎么可能争做首位？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准备午饭或晚餐，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免得他们回请你，你就得了报答。这当然不是说从来不要邀请家人或你的朋友来家里吃饭，其实邀请有钱人来吃饭，还他们至少会带来很高档的葡萄酒，大部分有些人其实也很小气，那都不是重点。重点不是请人吃饭不讲究报酬，重点是邀请正确的对象以得着真正的报答。耶稣教导他们一种叫人高升的谦卑。现在在这段经文时之中，耶稣教导他们一种叫人得着真正赏赐的词汇。谦卑和慈惠都是进天国的人必备的美德。耶稣的重点不是不要寻求报酬，而是不要寻求人的报答，就是只在今世才有效的报酬。我们之前查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曾经探讨耶稣当时的希腊罗马文化讲究的是互惠 reciprocity。当时的文化认为只有傻子才不讲究报酬，但是我们也全然同意只有傻子才不讲究报酬。耶稣没有要你做傻子，耶稣要我们做一个真正的聪明人，做真正有智慧的投资，寻求从上而来的报答。是的，我们基督徒相信好事有好报，我们行善为要得到报酬，只不过我们的报酬不在今世，不在当下，不是现在。耶稣说，你摆设筵席，他要请那贫穷的、残疾的、瘸腿的、失明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也正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就要得到报答。去邀请那些贫穷、残疾、瘸腿、失明的，就是那些上不了台面、进不了圣殿、坐不上首位的人。法利赛人他们相信复活，他们也相信自己是要复活的义人。法利赛人也只邀请义人来自己家里吃饭，因为 What does 义人 do？ 啊，对，义。一人做什么事？一人就是彼此称义，也要在人面前显得有义的人， 今天你来我家，我让你做守卫，明天我到你家，你请我上首席。耶稣却说，要邀请那些没有办法报答你，上不了台面的人，就是无法在人面前称你为义的人，来你家里吃饭。那些人无法回请你，去他们的家上首座，这样你才要在义人复活的时候得报答。换言之，得上帝报酬的义人必须放弃人的认可。也就是弟兄姐妹，我们的选项总是你要上帝称你为义，还是你要人人都说你好。这对法利赛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选项。这对任何爱面子、任何在乎别人说自己好的人是一个困难的选项。我们热心行善，哎，基督徒热心行善，但是我们也往往非常在意别人要看到我们热心行善。除非你相信将来你要在天上得到上帝报答，你总是会寻求在地上的报酬，你行的善也顶多只能在人的面前称义。耶稣却说，你最好行那种将来能够得到上帝报答的义。这就是寻求那按照你的行为得到的奖赏。Yeah? 这与因信称义有矛盾吗？莱尔说没有矛盾，改革中正统一向坚持没有矛盾，改革中正统一向强调善行对得救来说是必要的。看来主耶稣也不认为因信称义与按照行为受奖赏之间有其矛盾。耶稣没有说，你注意，只要你行善就得永生，但是他确实是说，凡复活得永生的人也必然行善。遮掩安静。换句话说，没有人可以凭着自己的好行为上天堂，但是凡上天堂的人也必然是在地上有好行为的人，好人，因此是的，好人上天堂。或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凡凭着信心被上帝称为义的人，上帝也必然在他心中工作，叫他行出预先为他预备讨上帝所喜悦的事。耶稣这个不受欢迎的客人，那天他教导邀请他的主人一些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关乎永生的事。我好奇主人那天听得进客人说的话吗？其实我还是好奇耶稣为什么去法利赛人家吃饭。嗯，你会去吗？耶稣知道法利赛人仇恨他，耶稣知道法利赛人不信他，为什么还对他们说那么多话？大卫曾经说，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用脚环勒住我的口。所罗门说，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为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这就是为什么我话不多。耶稣为什么对恶人和愚昧人说话？也许他喜欢骂人，骂人骂上瘾了，不能自己哈。就像那些你听过那些喜欢骂人的名目，你也喜欢听名目骂人，但是你听得出来耶稣说话和他们不一样。他们骂人最终为要抬举自己，但是耶稣为什么与法利赛人一起吃饭？难道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没有饭吃？法利赛人他们不喜欢耶稣与罪人和税吏吃饭，他非常在意耶稣与罪人和税吏吃饭。其实他们应该 稀奇，耶稣居然乐意到他们家里与他们吃饭。罪人和税吏爱耶稣，法利赛人不爱耶稣，反而法利赛人想要杀耶稣。耶稣为什么去和他们吃饭？其实你仔细想，耶稣也只能与送他上十字架的人一起吃饭，因为世界上除了送耶稣上十字架的人还有什么人？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耶稣也只能对恶人和愚昧人说话，因为世界上除了恶人和愚昧人还有什么人？你以为你不一样？我听有人说，我们中间有人想到与我说话就胃痛啊，我好奇为什么？阿明，我好奇我们的主怎么可能有胃口去法利赛人家吃饭？他的胃抽不抽筋？你不要以为他的胃不抽筋。我的意思是，你想我们的主他必须多么的爱法利赛人，居然去他们家吃饭。如果耶稣去法利赛人家吃饭，我们就不能不爱我们中间最讨厌人的、最讨人厌的人，我们就必须坐下来大家一起吃饭。你看得出来，你看得出来耶稣为什么去法利赛人家吃饭？他必须爱法利赛人，因为他要得着他父的奖赏。他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又有什么可酬谢的呢？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且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这表示至高者的儿子必须爱他的仇敌，善待想要杀他的敌人，才得到他父的奖赏。这表示凡耶稣对我们所发的命令，他自己都必须遵守。差别是唯独他凭着自己的善行得着父的奖赏。当他对父说，我来是为要照你的旨意行，看哪，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他的父就不能不赏赐他的独生爱子。而我们就是父赏赐给他儿子的人。这是说，如果我们的主耶稣不行善，我们就不得救。这是说，上帝若不赏赐他儿子，我们就没有永生。我们时常以为自己比法利赛人好，但是吊诡的是，我们一旦开始这样想，我们自己就成了法利赛人，以为自己比别人好。其实你应该庆幸耶稣与法利赛人吃饭，幸好耶稣对法利赛人说话。耶稣乐意去法利赛人家，就表示耶稣乐意去你那里与你吃饭，对你说话。他乐意教训法利赛人，就表示他并没有对你说不。你要趁还有机会，也不要对他说不。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儿子乐意去法利赛人家吃饭，对他们说话，在他们面前行神迹，他没有放弃他们，就表示我们还听到他的话，他就没有放弃我们。天父，我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每一个人工，每一个人的心中工作，以至于你儿子他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得以活现在我们面前，叫我们真的认识他，就在他面前谦卑，就在他面前承认自己全然不配。 唯有如此，我们才有永生，我们才有升高的盼望。我奉他的名祷告。